王伯当谢银灯侯君及上怀中此为先例、 哎、 一等假扮公差模样劫牢繁狱不得有误 遵命 立其标礼报二位先例 高 楼放火牵扯官军不得有误 遵命 何贤弟安顿秦伯母之后回来另有差遣 遵命 单贤弟带领众家国弟夺取西门不得有误 遵命众家国弟我等繁育劫牢大翻杀人动 将马勒王押在监，本县的性命得保全。细思想，有天烦，地方响马炸了监，跑了朝廷中犯罪不浅，捆着吊着一样不恕的。人多主意多，做事要周延，叫烦我。 到跟前恭喜老爷，不是发财就是升官。老爷您大喜了？ 我不喜了，我修脚穿袜子了。 老爷您想啊，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的要犯， 是 跟咱们这儿不过是暂压一时，将来解往京城审明此案，老爷到那时候您还得论功受赏呢、 啊、得了您算了吧，你哪知道这里的事儿，我们这是层层节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子女。 这我知道。 甭说没赏，就算有了赏，轮到我头上也就够一壶醋钱。 也不能那么惨啊！ 哎，可是这么着，真要是跑了响马，我虽不能灭门九族，也得就地正法呀。 是啊，老爷，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要犯，您可得严加防范呐。 啊，对对，哎，我告诉他们了 啊。 门上枷锁，锁上枷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分昼夜轮流看守、哎 啊、 你瞧怎么样啊？ 嘿，老爷、啊、您真有卧龙之志，凤雏之谋、 啊、 当年孙武子用兵也不过如此啊。 得了，你别拿我打坑灯 了。老爷您真有两下子。 哎，樊登，秦琼在这时候说过，拿贼不按，全仗着反虎联名，秦琼跟靠山王走了，就剩你们哥俩了。 是是是， 没什么说的，你们哥俩就是我的心腹人了。 老爷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在这儿管保没错。 哎，那好极了，这我就放心了。 西门很了不得 了， 西门楼着火了 啊！这西门楼 着火，咱们赶紧救火去，救火去。 不管、 啊、老爷怎么 不管 呢？ 西门楼着火呀，是他们守备衙门的事儿，咱们管不着。 哎，老爷咱们怎么管不着啊？ 哎，你们哥俩不知道，我跟他们借几人看看响马，他跟我耍大鞋打官腔，西门楼着火他们事儿咱们也管不着，管公的公安，管建的建职，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们俩别走了、哎、啊，跟我走一趟。 哎，是 帮我巡视巡视。 是好好巡视。 该说话就说话。 是、 哎、 您放心吧， 哪儿没人就安人。 对， 我全瞧你们哥俩。 老爷您瞧，这儿就得多安人。 对，安人叫人 杨一章。 好， 什么 事儿？ 这儿守 着， 没有老人话不准动啊。 是。哎，老爷老爷，您瞧这儿可以得安人。 叫人叫人。 来，什么事儿，老爷？哎，对对，你们这边盯着啊，没老爷话。 哎呦， 别动， 快来吧。 又怎么了？ 您瞧，咱们这坚强四围，可得多安人。 哎呦， 对对对，叫人叫人。 不成啊，老爷 啊， 那边里没人了 啊，没人了， 没人 啊。 外边外边 外边那成吗？ 是那成吗？ 什么那边外边有人就得，全叫来，全叫。 好好好， 哎，得 叫外边叫。 哎呀，外边的来人呢。 真密布， 乔装改扮，就 一 群 从走。 这样， 外边来了， 来了， 外边，你们都是外边的， 外边的， 哥几个多辛苦。我瞧着都挺隐声啊。 哎，来来 啊， 就我们哥俩都熟 啊，你们哥俩熟 都熟， 成了，你们熟比我熟还强啊。 来来来来来，得，你们这边盯着，听到 听到。 哎，老爷老爷，行了，来吧， 又怎么着？ 您瞧瞧，天门这把火可太小了。 对，叫进泽，叫进泽， 哎，进泽，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我听你说什么来着？门人枷锁，锁人家风，三不一岗，五不一哨，用这么点小锁，两鞋底子叫开了，跑了饭呢？你担是我担呢？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你个叫唤这个，我告诉你，去搬大锁，搬大锁！ 来，快点，快点！ 老爷 啊， 锁大，区里二小，锁不上， 锁不上 啊！ 哎呦，这个真糊涂啊！你把那小锁得摘下来，再锁大锁就锁上了。 哎、你瞧你整啰嗦劲儿的， 怎么跟我发愣啊？把钥匙拿来，把钥匙拿来。你 哎，瞧老爷子，瞧老爷子， 来，你拿。 我拿着这个，我拿着。 我开着你就锁， 您开着我就锁，我得去。 响马的蒙丹， 响马蒙丹， 好啊好啊，把他交个靠山王啊，照单拿人，一个也跑不了。 对对， 哎，这哎，樊头呢？ 樊头， 他 在这儿呢。 哎，他怎么在这儿呢？ 是 啊，连头呢？ 连头也在这儿吗？ 哎呦，可不，快瞧，都响马的 跑啊！ 怎么响马跑了？ 啊，快走！

成哥，有什么话快快的说。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分明是金钩吊饵诓引我等。 诓也得去，不诓也得去啊！ 是要去，必须定计而行。 有什么好主意，快快的说。 众位我的们。下山人人必须小心，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 我与二哥的 门旦一事提防老子的耳目。 哎，三哥，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 来 吧，好，打打打打打，老先生真是真，多谢先生是妙策， 厉害厉 害！轰轰，那我等得住。 英雄一网打尽，我设下此阵。 Ah! 真的厉害，不妨戴某绕道旁门 可辞来。 表兄，你抬头观看，老子设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朝，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朝。纵然多过火炮，越过丘桥，也难逃此阵风。是你二哥秦琼， 你穷我也不富啊，岂有此理。

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杨婉农演唱的京剧《生死恨》，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杨婉农、李炳书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